当年陈楚生夺冠靠的是作品和气质，他有着很多同期选手没有的坎坷经历，他把在外漂泊的经历写成的歌曲拿在比赛上演唱，引来极大的共鸣。除了在榜上的歌曲一夜，当然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榜外歌，也是他的成名作，有没有人告诉你。继续我们的榜单连连看，在本周新鲜上榜的歌曲当中有多位久违歌手的新作，我们的榜单连连看也不妨对比一下他们的新歌以及代表作。首先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21名，任贤齐为电视剧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弱水》，由段思思作词，谭旋作曲。而说到任贤齐侠骨柔情的影视歌曲，你首先会想到哪一首呢？ 几番红尘，山水就多几道皱纹。他看雾，看云，看行人，望我一眼就动几分。要不是你给的认真，有情人还愿落离人，这番离独人独爱恨，各有冰针一样疼。 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骄傲，终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扶步步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，让我累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我睡也好，把愁情烦事都忘了，让我对也好，让我做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，让我累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如果说任贤齐的音乐气质当中有这样侠骨柔情的一面， 天地任逍遥， 这首《任逍遥》就是很好的佐证了。97版《神雕侠侣》，任贤齐饰演杨过，这是小虫和任贤齐的再一次合作，为杨过这样一个角色量身定做的歌曲。说到林依轮，现在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一位很懂美食的主持人，那么这一次她重回歌手身份，带来这样一首全新单曲，也是她为电视剧《面具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天局》，由段思思作词，单玉龙作曲。 远方只剩一公里，日历撕下几块淤青，漫漫光景包裹孤寂，插若毫厘，动千里，欲语还休那个背影，吞了遗憾扬长而去，爱与别离总是峻离的，腹背受敌又轰鸣，于是思念告别了回忆，于是这勇敢缓解了恐惧，于是就翅膀张开了离去，带上我的面具。 试着寻找慰藉了生命的诗，让平凡目睹了美丽，短暂的黑暗挡不住恒星，爱本是定居。 榜单连连看，我们听到的是林依轮的这首新歌《天局》。大家最熟悉林依轮还是她歌手的身份，在新青年之后天中时期，她的《寂寞独白》《如果爱搁浅》分别入选了01年以及02年度的中歌榜年度金曲。而说到代表作成名曲，当然是她第一张专辑的这首标题主打歌了。那这首歌呢，也是1994年的中歌榜年度金曲。我们就来重温林依轮这样一首《爱情鸟》。 我看不见它，但却听得到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，它在向我欢叫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，呼呼呼，如今变得静悄悄，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。才会来到，

成了希望，就快打动心脏，哪怕误打误撞，热血已四面八方，霸占我的胸膛。 那要不节奏不是个完美的我，我渴望看见的是你是完美的，站在节奏放弃之前继续疼痛，每种人他的笑容 等候，也许一片天空，但我不愿像风筝被操控。 人也有不缺的，不见不散。这故事好看不好看， 我的执着只为自己琢磨。高潮迭起都由我亲手掌握。全都哑口， 在花别一生中只一眼就花落，窗台人影独坐，夜唱得更寂寞。一段路分两头，爱了却要放手。故事等风走过，扬起回忆如昨。 唱的离别，我却听不见。 这是来自 Tank 的《千年泪》。前几年 Tank 因为心脏疾病暂别歌坛，让很多歌迷感到不舍。那除了他有几张很不错的专辑之外，其实对很多80后来说，一起看过的那些青春偶像剧当中的插曲主题曲有不少是 Tank 来演唱的，像专属天使、三国恋、终极一班，当然还有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千年泪。下面这首歌也是有着偶像剧记忆的歌曲，原版是2001年流星花园的插曲，而全新的这样的深夜版属于今年翻拍的2018版流星花园。我们就来听新歌上榜第22名，戴佩妮，你要的爱深夜版。 明白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 今天是星期几 I don't know 你在哪里，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、哦哦、谁是你的那个唯一，原谅我怀疑自己，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，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我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组榜上歌以及榜外歌是一首歌的不同版本，榜上歌呢是旧曲新唱戴佩妮你要的爱深夜版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在今年无限歌谣季当中的翻唱版。每一位歌手都希望他们自己的歌可以无限贴近自己的音乐气质，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来创作了。刚刚发行专辑的李维担任了专辑的制作人，同时包揽其中五首歌曲的创作，当中也包括这样一首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34位不配。 雨又下了一圈，歌又听了一遍，走不出回忆的晕眩，都转来回原点，放宽一点，神经也放 放松一些，明知深陷不愿察觉，但也会轻一点，装作对幸福态度坚决，也偶尔试着妥协，连接爱情的那根弦，我弹不出永远。我是谁带笑说再见，转身泪不成流，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，幸福态度坚决，也偶尔试着妥协，连接爱情的那根弦，我弹不出永远。我是谁带笑说再见，转身泪不止流，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，珍重飞向你的美梦，可不要像我一个人漂泊不走。啊，是谁带笑说再见，转身泪不止流，从此以后我们只是朋友，自己自首，我们以后干脆没有。 这是来自李维的《不配》。在中国好声音比赛之后，李维和周深曾经搭档出道，那如今二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发展，李维有了个人的新唱片，而周深也是新歌不断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上榜三周，本周第20位，周深《云裳羽衣曲》。故事鲜艳，而缘分却太浅。

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选秀比赛已经红火了十多个春秋，一波又一波的盛况成为大众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那这几年更出现了井喷的奇观，就拿到今年夏天，像进行中的选秀就有中国好声音、中国新说唱、明日之子二等等。选秀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生活的改变。2005年的超女以短信投票的方式刷新观众参与的方式，当年李宇春就成为平民选出的大众偶像。而今李宇春以导师的身份也见证了选秀的变革。首先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记录他音乐历程的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。

是哪个色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找点明亮色彩，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调不对，让画面只剩黑白灰，找点明亮色彩，重新着色涂改，打碎

笑的嘴角和眼眸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 江山都是小事，客栈茶馆摊子都在纸上谈兵，不敢翻山越岭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你不太了解什么是乾坤，要知道我是龙的传人，我是僵尸，僵尸，僵尸，我做事的方式，尝试不同样式。Oh yeah, cool, 他们叫我悟，办事情的酷，还帮人们百度。Yeah, 年纪轻的说唱。Yeah, 我为了帮他扩张，步步安排妥当，从来不觉得累，更不觉得后悔。Yeah, 我领路所以前卫。Yeah,我在音乐中无所谓，我双手合十在祈祷有天能冲破云霄，你看见我是中国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，中国的，你知道我的中国魂，中国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、yeah、这个旋律让你 repeat、yeah、中国说唱韵律 you can try me、yeah、就像是中华的草语、yeah、不用毕业已有高低，有梦想有冲浪有狂风有暴雨，这遭遇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想打击看着肩看着地看着云看着命，我作为阎王子孙从来不认命、yeah、知道哭不会哭，我只想加速，若有福不辜负，从来不欺负、oh、世界都在听、yeah oh、中国人的 flow、yeah、你看见我是中国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，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、yeah、你看见我是中国的，中国的，你知道我的中国魂，中国魂，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、yeah、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、yeah、三山越岭追踏军旗， 这是中国新说唱导师吴亦凡带来的一首《中国魂》，欧美范儿的外衣加上中国文字的内核，就是吴亦凡所呈现的国际化。选秀从电视到互联网，个性化、年轻化成为这十多年最大的改变。虽然选秀的模式改变了，但是不论是怎样一种形式的选秀，最终都需要歌迷的支持。而进入到歌坛之后，才是展示实力的起跑线，成名简单，坚守不易啊。这个时段我们最后听到的是在今年参加了创造101，这就是街舞两档网络选秀的黄子韬所带来这样一首《误会》。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, the way you miss my, tell me what you do, 但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。 I'll never see you baby. When I call you and tell me what you do, the way you miss my, tell me what you do, 但别说不是我不好主意。